和平稳定。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国防部长埃斯帕和印度外长苏杰生和防长辛格举行2+2会谈。蓬佩奥在会前说，两国必须共同努力抗衡中国对安全和自由的威胁，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他又说，双方有很多事要讨论，包括如何应对源于武汉的新型肺炎疫情。埃斯帕说，美印要将合作制度化和正规化，以应对当今挑战，并维持自由开放印太原则。预料双方将会签署军事协议，俾印度能够取得美国先进的卫星和地图数据，提升导弹和无人机的准确性。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60%或者以下。在下午4点，强台风莫拉菲集结在现港之东南偏东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中南部。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渐转多云，稍后有几阵雨，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多云，同有几阵雨，随后几日天色好转，早晚稍凉。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87点，跌131点，总成交金额130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4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69点，升7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85蚊，升23.5；阿里巴巴300蚊，升2蚊；汇丰控股33.8，升1.5毫半；美团点评266蚊，升3.6；小米集团21.1，跌7.5；中国平安84.7，跌1.6毫半；建设银行5.61，跌1.9；友邦保险76.4，跌1.7毫半；港交所364.8，跌3.2；工商银行4.58，跌1.9。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10.086，瑞士法郎8.534，澳元5.52，加元5.876，新西兰元5.182，欧元9.151。每百日元兑港元7.40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648。日经平均指数报23,485点，跌8点。港金现价报17,58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0.21美元，卖出1901.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跟住新楼街快线嗰度啦，有交通意外，而家处理紧啦，龙尾就排到过咗何文田港铁站对开噶啦。重复一次啦，就系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跟住新楼街啦，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过咗何文田港铁站噶啦。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就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龙尾就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开，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其他路面的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多车，龙尾海丰园。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在兆辉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多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返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缓慢，龙尾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芜湖街。提一提大家，长沙环道有水务急收的，长沙环道和东京街交界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揸车朋友经过时候请小心留意，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康 江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最后咧，揸车嘅朋友要注意啊！今晚日落时间傍晚5:49，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6:2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96.9 FM 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来到 Halloween 全家合力 No trick only treats 林慧 ，Halloween 有啲咩嘅传统？ 钟哥 ，trick or treat 咯，系派糖嘅。喂，但系而家疫情肆虐，大人细路都系唔好乱咁攞人哋啲糖啊！ 阿欧啊，咁点算啊？ 一语同屋企人建议，今年改派口罩啦。 崔杰同你点睇啊？ 你嘅家庭肯定大受欢迎啦。 白鱼兔有冇嘢补充？ 钟哥啊，以上皆是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同心抗疫。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62或63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1年1月30日或之前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用，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CIBS 自选题目，题材多元，领悟武术哲理，有医武同行。 咁其实武术系不论身份、年龄、性别、阶层，同埋无论你有冇身体上的障碍，只要有心，人人都可以噶。 了解分界细节，有谭芬讲噶。 每一集都可以同各位听众一起去倾一个婚礼上面嘅专业嘅主题。咁就算唔系话真系一对新人，其实都可以了解一下香港呢一个地方嘅婚礼文化。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他是美国的一位著名音乐人，不过他的女朋友都很出名，就是著名的影星 Transformer 的 Megan Fox Machine Gun Kelly。 Hey You know my ex So that makes it all feel complicated Yeah It all seems complicated I read those texts That you sent to yours But I'll never say it Yeah I'll never say You walked in my life At 2 a.m. Cause my boy's new girl Is your best friend Act like you don't see me We'll play pretend Your eyes already told me What you never said Now we're in the backseat Of the black car Going home when she asks me Is it wrong if I come up with you We're both drunk on the elevator When I kiss you for the first time In New York City 大碟咧，美國 Billboard 有好嘅成績啊！今次呢一首新歌咧，新打上 Hong Kong Top 10佔第十位 ，Machine Gun Kelly featuring Black Bear 啊 ，My Ex Best Friend。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6:00-8:00，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嚟到下昼嘅五点十三分啦，你听紧嘅系骚动音乐， 有阿琼啦，同埋有波成喺度嘅， 冇错啦。今日咧，我哋首先要呼吁一下嘅电话号码1872388，因为咧逢星期二我哋最后半个小时会有一个封烟嘅环节，叫做 有谁冠名？冠名赞助故事俾我哋啦，快啲嚟啦！ 系啦，咁啊，斌神就会帮我哋接电话，咁啊打电话嚟可以讲低你有啲咩故事想即系冠名赞助俾我哋啦，同埋有边一只歌你觉得同你呢一个故事非常之夹嘅，可以打电话嚟，又或者你可以喺网上面将你嘅故仔 send 俾我哋都得，咁我哋稍后时间咧。会联络翻你嘅， 系啦， 唔好空白短信，有内容嘅要， 因为我哋要同你讲故事啊， 冇错啦， 空白短信唔知你讲咩啊， 系啦，咁啊，而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啦，或者网上面揾到渠道就可以 send 到 message 俾我哋噶啦， 系啊 ，IG 或者 Facebook 都 OK 噶， 系，今日我哋想讲咧呢个题目，首先要鸣谢三五成群啊，喺佢哋听到啦，系啦，因为呢个题目啊 ，inspired by。三五成群， 称呼我哋两个叫做广播寄生族， 冇错。因为听到佢哋上个礼拜讲名字呢一样嘢咧， 系啦。咁啊，琼体内嘅好胜宝宝咧就觉得名边个够我的名字特别啊？ 你个名字真系劲啊！以三五成群嘅代表忍唔住， 系啊，边个够我的名劲啊？同埋我想话，我由细细个开始啊，读得啱啊，写得啱我个名嗰啲啊，系少数嚟噶。你知即系我呢份年即系小学嘅时候试过有老师咧都会读我个名叫山仔嘅，系啊， 山仔同学 系啊，跟住佢自己读完之后佢自己都有啲啊，佢爸爸做咩要咁样对佢咧？但系佢系好勇敢、好直接，你就读咗出嚟咁样。 系因为讲名呢一样嘢，我哋谂咗好耐，几时攞出嚟讲嘅。但系我哋见到连罗仲谦同埋杨怡都改名，我哋觉得系时候讲名呢单嘢系时候攞出嚟讲啦。但系因为严琼呢一个名字个严字，大家会听过，但系通常写法就 系 严叶格。 系啊， 写法啦， 阎罗王嗰个阎啦，即系火焰嘅焰，右边嗰个部分喺个 门字 里 边， 系啦。 但系啊，阿琼个门字里边啊， 系啊， 一个 我系三画嚟噶嘛。同埋我实不相瞒，我俾咗大家听，我个名字最特别系咩啊？唔系呢个姓，而系其实我同全家人个姓都系唔同噶。吓，系啊，我都算大家族啦，因为我嫲嫲有即系应该话我嫲嫲下低有五兄弟姐妹，生咗五兄弟姐妹，即系我阿爸系拉仔嚟嘅咁样，咁有大伯啊，有呢个姑姐啊，咁样嗰啲啦。之后佢哋都各自有仔女啦，佢哋每一个嘅姓，只要系姓严啊吓，都系同我唔同噶。真嘅，我可以影相俾大家睇，我可以叫我屋企人举住自己身份证， 是哪個 就系、是、火焰嘅焰右边嗰部分，系得我系三画噶咋？ 哦， 系啦， 佢哋唔认你做女啊？ 唔系啊，即系我阿爸成日都话嗱，我话系执翻嚟嘅，冇人有异议啦。 但好地地点解会转呢个写？因为首先呢个写法，如果你唔讲咧， 系 唔会知道门字下面加一二三三画咧， 都 系 个 焰 字，系啊，大家都系会读咗山噶嘛，跟住隔篱嗰又似个制字，咁系咪读山制咧？ 有个 DJ 叫山制咁。哇，清白广播界港台 DJ 山仔咁样， 但系佢同开咪系相反噶，感觉有啲。咁点样发生呢件事呢？即系呢件我又唔知道算唔算不幸啦嘅事情咧，系因为我仲好记得我嗰时唔记得咩事啊，去做回乡证嘅时候，我嗰个柜台嘅阿姐咧，佢系肯定话简体字入边系冇我呢个严字嘅。 点会啫？你成家都可以有啦。 系啦，咁但系咧，即系正所谓人在屋檐下，眼窿不低头。我阿爸都同佢纠缠咗九个几字噶，即系我阿爸都系攞，大家知道回乡证系做简体字噶嘛。我阿爸都真系攞嗰个那个佢自己回乡证出嚟，你睇下，你睇下，你睇下，我有噶， 我 真系有噶。 点解我个女唔得啊？ 系啦，咁我阿姐咧都用咗一个非常之即系令我阿爸不能抗拒嘅原因，佢话：我咁边个帮你整咧，咪揾佢咯。咁但系嗰啲阿姐系 random 噶嘛，我点样去搵到翻嗰个阿姐出嚟咧？ 究竟个经手人系边个咧？冇写 噶嘛，咁样咁我阿爸都同佢纠缠咗好耐都唔得，咁样然之后咧，个阿姐直情系同佢讲话，你要去转咗你身份证上边嗰个盐，我先可以帮你搵翻相对应嘅盐去做翻简体字嘅回乡证。 因为要对翻一样名。 系啊，冇错。咁但系其实我阿爸系非常之唔想做呢件事噶， 好正常啊！即系我个女冇理由个姓同我唔一样啊！你申请啲咩迟啲都好烦啦。 系啦，咁其实我以为我阿爸就谂住唔做俾我啦，等我唔使有回乡证啦咁样嗰啲，即系我嗰阵时冇乜嘢嘅。咁但系两个月之后咧，我阿爸都死死地气的咗我去重新做张身份证，同埋再做回乡证，系因为嗰阵时嫲嫲喺内地， 系 咁佢都成日即系会挂住拉仔个。 女，系即系我啦，系啦，即系佢嘅孙女咁样啦。咁于是乎嗰阵时就即系冇办法抗拒，不能抗抵抗嘅原因，于是乎就去改咗我身份证上面嗰个盐，为咗做一张即系改咗嗰个正体字嘅盐，就做一张簡體字嘅回鄉證嘅嘢。 咁你呢一個寫法係本身都存在嘅呢、這個字，即係唔係個阿姐求其喺門字下面求其轉啲嘢啦咁樣樣。 唔係嘅，其實都有嘅，但係做身份證嘅嗰個咧，嗰、那個 counter 一個先生嚟嘅。 係。 跟住個先生就話：咦，冇人會認得呢個讀研嘅喎。 正常啦。 佢嗰時仲要勸我阿爸，即係佢好心阻止我阿爸，佢話冇人會認得呢個係鹽嘅喎。 叫你個女唔好翻大陸啦，唔使搞咁多嘢啊。 比較多人認得嗰個係即係本來嗰個鹽喎，咁講咗好耐，之後我阿爸誒冇辦法啦，唯有接受命運嘅安排啦咁樣。咁但係因為我個鹽其實無論係鹽定係瓊咧，都係好難認嘅。咁其實啲 PR 成日寫派台碟咧，都會寫 D 壓制噶嘛。系啊， 阿制你好啊， 系啊，山制我就系啲人阿制咁样样，咁所以咧，我系喺广播界咧，我系成日自称会叫阿琼嘅， 系， 咁同埋嗰个琼咧，我好少用翻我自己而家隐琼嗰个琼啊， 系， 我系会用翻琼瑜嘅琼嘅， 嗯， 咁一路以嚟咧，好多即系同事都话，哇，阿琼，你个名好衬你啊， 非常之 系啊，因为你真系好大一条鱼啊。 世界上最大的哺乳类生物鲸鱼， 系就系、是、我啦，就系、是、啦。于是乎，为大家送上我的主题曲，简历有伊人陈卓贤之前的派台作品，嗰、那个名称叫做《鲸乐》，阿鲸好快乐咁解。 我仲以为你会拣严屹格的歌话，其实我同你本身个写法一样， 应该一样。 忽冷忽暖，忽已再升温。一涨一退，一人纵星沉，与海牵弦，而最终各自。咫尺之处，只有这黑夜。千里分隔，阴光途再射，多么可怕，仍能安躺。那管水花，四箭让我水坐顾念，花生甜甜。能化做养分也应该，无需要为之感慨，就没再大开，怎会有权被爱？命运若一早记载，缘分不再拥有，没有不必追究，回报是见着那些笑口，仍落入大海，只有冷凝绽放，寂静在暗院渐高，爱后葬于海沟，这躯壳。天际展翅飞，如何想象？海里拨旗，永恒同信仰。尽管相似，为何总是未见也飞上天？就算返回几次，也都如此。亦却没到天空，余生也往深海送，沉没再大海，怎会有权被爱？命运若一早记载，缘分不再拥有，没有不必追究，回报是见着那些笑口，情落入大海，只有冷凝绽放，寂静在暗语渐降，葬于海沟，这躯壳。云下富宝没上水面，成蒸汽尽化烟。有其用处，必胜自绝，心暗里无奈打转，不怕手作主，心给予，挂念你便勇敢的说，落下泪，这真替你成大志， 为大家介绍呢一首作品。那个名称叫《琼落》， 好大胆啊！话系自己主题曲，明明系伊人唱嘅歌《琼落》， 仲要唔系快乐琼落，系落下去。简你啊！伊人陈唱之前嘅派台作品，那个名称叫做《琼落》。 好啦，喺讲我嘅故仔之前咧，继续呼吁多次，电话号码1872388，等你哋咧冠名赞助故事俾我哋嘅，咁啊，斌臣喺度帮你听紧电话， 系啊， 系啦，咁啊，你连埋一只你觉得好 match 嘅歌，咁啊，交底俾我哋，咁我哋稍后时间会再联络翻你嘅，系啦。 讲到名方面啦，波都系劲嘢嚟噶噃， 系啦，我嗰个名咧劲啊。邱国盛是我正名，啲人成日问点解叫波盛，其实我话个盛字丰盛个盛咧，我名字本身真 系 有嘅，而且 系 跟族谱嘅，所以我细个系有唔中意过，觉得个名好唔知好孏，定系有好多笔画。你知道我国家个国丰盛个盛好多笔画噶啦，咁啊罚抄嗰啲又烦啦，笑写简体字俾老师闹啦咁样。你谂下个国字变简体字悭几多画？ 但系我觉得正体字好睇啲，好冇？ 系啦，咁跟住，但系当我知道咗大个啊，意识到首先系族谱嘅名字。细个唔觉得有咩咁劲，但你出嚟同人讲嘅话，哇！你有得跟族谱，原来 系 一件好好光荣嘅事件嚟嘅。 觉得你系大家族嚟噶，即系书香世代啊，感觉上你屋企有翻咁上下身份地位噶， 先劲啊！ 系啊， 咁咧，但系最大问题，其实我名字都经常俾人写错，就系我嗰个邱字啦，因为我嗰个邱字唔系而家大家一般认识姓邱 嘅 朋友，有耳仔嗰、那个，我嗰个系冇耳仔，即是山丘嗰个丘。 系 咁细个亦都系啦，大家写错冇乜所谓啦，名一个啫、嗯。大个咗又经历咗一件事， 系 我知道咗嗰个历史事件之后，我就觉得嗯有啲嘢要坚持自己个名嘅， 有啲执着嘅。点解咧？ 嗰阵时去好似系江西旅行，总之系 field trip 嚟嘅。 系 咁去到其中一个景点，佢就喺一个类似呢个寺庙内啦，就参观墙上面摆晒好多唔同姓氏嘅故事喺度。咁我就试下揾啊，我个名咁冷门，睇下有冇先咁。 系 又真系俾我揾到山丘呢个丘字呢个姓氏嘅一个历史。 系 咁究竟系咪真系我嗰个家族嗰、那个系咪因为咁嘅原因咧？我唔知道。但系个故事就系咁嘅。其实以前咧，姓丘嘅人系冇耳仔嘅，即系。冇耳仔边 ？sorry 个写法，唔系个人冇耳仔， 我以为生理缺陷，于是乎个名都反映出呢件事。OK， 个名系冇耳仔嘅， 系啦，系山丘个丘嘅写法，但系经历咗咧嗰啲孔丘嘅避忌啊，曾经历史上面边个朝代我唔记得啦。咁、哦、大家知道孔子名丘字仲嚟啊嘛， 系 名丘嗰个丘字就系同一个写法，咁所以喺历史上面佢哋要避开孔子嗰时。嗰啲學説諸如此類咧， 係 姓丘嘅人就要加個耳仔喺側邊，去避開咗嗰個寫法。 我即係話俾人聽，我唔係即係同孔子有關係㗎咁樣。 係啦， 哦， 咁換言之即係咩啊？而家嘅我個寫法係冇耳仔，即、就、係、是、我元祖級別。我会咁理解嗰件事，细个嘅时候， 你屋企喺乱世当中都坚持话俾人听，我哋系孔子嘅后人，我哋系好骄傲、好自豪嘅咁样。 我追溯唔到，唔系孔子又唔系真系 啊，咁啊系，即系我同孔子有关啦，有咩即系去到后人？ 或者可能系嗰个历史上再耐啲啦，系呢、這个真系冇办法追溯。但我知道咗一个咁嘅故事之后，咁我就明白点解会有两个写法。咁、所以而家每次人哋问我个名点样写、点称呼，我都会讲系山丘个丘。坚持呢一样嘢 系，喂，但系呢个值得坚持啊！即系感觉上 有型啊， 系啊，即系历史悠久啦，书香世代啦，同埋你每一次讲出嚟呢、這个，我都会尊敬你几分。感觉上你真系好似同孔子有啲关 系、 啊， 系明明唔关个事，屋企人改嘢咁。而最得意就系咩呢？有一个小插曲系。每次啲我爸问啲朋友问佢就啊，点解你嗰个丘字啊写法冇耳仔嘅咧？ 系 我爸通常咧都会有一个答案。呢个答案同只歌有关系，因为我妈姓陈啊，我爸就话咧，将个耳仔俾咗我妈，冇咗耳姓，所以就系山丘个丘，而唔系有个耳仔嗰个丘啦。而总之我爸真系冇乜记性。 糾結咗好耐嘅，但係呢隻歌咧喺我即係講諗呢個故事嘅時候咧，真係揮之不去，所以我唯有選擇呢首選子嘅歌。問題天天都多有歐善兒主唱。但嗰个对话我觉得好 sweet 㗎，即係我爸或者我妈会讲，哎，佢个耳仔俾咗我啦咁。 係呀，即係听晒老婆话。 係呀。 喂，你都可以攞呢个去追女仔喎。 真係要咩？ 但係你个女仔有个耳仔边喎。 係呀。 即係如果佢冇耳仔边嘅时候。 有个问题就喎，咁即係未结婚前我妈系咪姓东㗎。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今个星期五起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食肆每台由最多四人增至最多六人，酒吧、夜店或者夜总会由每台最多两人增至最多四人。呢一啲处所嘅入座率最多系七成半，可以营业到凌晨两点。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話：市民喺呢啲處所只可以喺餐台飲食，離開餐台就不得飲食，並且要戴口罩。另外，呢一啲處所可以進行現場表演或者跳舞活動，表演者必須戴口罩，需要設有隔板同觀眾分隔，表演前後都不得同觀眾或者係顧客接觸或者交談。政府宣布会继续维持最多四人聚集的限聚令。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维持四人限聚令因为不希望有太多群组聚集。被问到食肆可以放宽到六人一台，为什么不可以放宽四人限聚令？陈肇始说，政府放宽对处所限制是有序针对性地进行，强调即使放宽有关的限制，亦都可以做好风险管理。他以豁免本地旅行团为例，这些放宽是有条件，包括要求市民戴口罩和带团领队要做检测。陈肇始又说，政府持续和酒吧业界商讨，酒吧配合并做好风险管理，包括换气系统、客人要做健康申报等，亦都会研究政府专家提出使用饮管以缩短除低口罩时间的建议。港大校委会开会，预料讨论任命两名清华大学学者出任副校长的事。据了解，两名获推荐的人选是清华大学学者孙作军和龚鹏，分别是负责研究和学术发展。港大学生会在会前向教务长递交4200名港大师生和校友的联署声明，反对有关任命。港大学生会会长叶子林说，要求延迟副校长的委任。他强调，副校长并非只是学术人员，亦都参与校政的决策。孙作军应该向公众作书面政治申报。另外，港大有11名校董向校委会发公开信，敦促先延后孙作军担任副校长的委任议案。公开信提及，传媒广泛报道孙作军担任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党委一职，及后被删去有关的资料，港大未有清楚回应。两名15岁少年涉嫌在今年5月的港岛游行中，分别打烂中国太平大厦的玻璃门窗、掘砖和用砖头堵路，是被控非法集结、刑事毁坏和阻街等合共5项罪名，在东区法院少年法庭提堂。两人暂时无需答辩，以待辩方索取文件。案件押后到12月29号再讯，期间两人获准担保外出。控罪指两人各在5月24号在铜锣湾恩平道和希慎道一带参与非法集结，又非法损坏属于中国太平大厦的玻璃门窗，以及用砖头阻碍铜锣湾某处的行车路。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渐转多云，稍后有几阵雨，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多云，同有几阵雨，随后几日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先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先啦。之前东九龙走廊去观塘喺新柳街对开桥面段嘅快线咧，曾经有意外事故嘅。咁啊，头先好塞车啦，塞到去加士居道。而家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咁交通就大致回复正常嘅。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之前新柳街桥面快线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嘅支路都分别多车嘅，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就正常，系尖沙咀线多车少少，龙尾近温思劳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到龙尾喺油站，将军澳隧道出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港岛路面咧而家湾仔嘅司徒拔道落山近皇后大道东就多车嘅，龙尾去到东山台附近。九龙区路面咧窝打路到沙田九龙塘段多车啊，龙尾排到亚街路街。长沙环道同埋东京街交界嗰度咧有啲紧急维修，交界位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常德村，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同埋沙头角公路坳下村去沙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波声，我今晚去睇戏啊，但系咧唔知拣边套好，你有冇咩推介啊？ 阿琼啊，近排我几中意睇《天能》，因为个导演 Christopher Nolan 咧，佢呢套戏将时间嘅主题带咗去另一个层次嗰度。而另一套佢嘅戏我都好中意叫《Interstellar》，就系因为佢讲紧个世界无论几多科学嘅理论都好啦，即系咩虫洞啊、几多次元都好咧。人类的爱都不是科学可以解释到，所以我挺喜欢这套戏的概念。 望着你侧影，当你在像月亮，但隔了块透明墙，分不到你幽香。现在放的歌想去共你合唱，可惜分隔的差一线长，恋爱会让冲动接上，你便无勇似我离奇梦想。宇宙和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宇宙如镜像，并无尽头，这空间不可碰。仍想找一线天，同一个你在里面，跟我可通讯。在这边讲，你那边可否听见我？平衡在某次元某处司机。相配的我，所以别太早喜欢他，努力去爱我，才 听下林欣彤嘅《次元壁》。填词人黄伟文尝试用一啲宇宙概念接通爱情，佢讲时空即系时间同埋空间，而另一位填词人 Oscar 咧就从另一个角度讲时间。 快将一千岁擦过身边万人，怎么只得我不老不灭？始终死不去，我始终身被困，时代怎转变仍为爱兴奋。从生死间来回依恋谁人，最后都只有我。从翻滚的洪流拥紧谁人，都总跌进奈何。无穷年岁经过，无从寻觅结果。难刻吐露天成全，人间情缘总要走远。明知不算得无缘，再陪你多世，怎拖到太远？谁根本已经轮回一千个冷宫，也一早回暖。年月每秒消逝，遗下我拼命转。 总有归来时，再来过千世，都始终眷恋。余生一次的轮回，跨千里诞生，我不知路远，仍为你走向前，这恋爱未会断。共你在时光中。 电影里面的坏蛋很喜欢追求那种长生不老，但如果你问那些吸血鬼，他会告诉你几千岁几百岁不是一件开心的事的。听过陈建安的《时光边缘的人》，电影会探讨不同人生的 topic， 刚才讲的时间、长生不老等等，有些灾难片都会的，主角经历过大事之后知道什么对自己是最重要的。希望现实当中的你不需要经历天灾人祸，才懂得珍惜一个人。 在地塌天崩的现场，越过沙砾不顾受伤， 但求在倾侧泥流中拥抱着天，吹不毁我这一伤，贫困赶不走善良，落魄中写经世恶章，结伴在这荒唐人间，从未信仰，劫后余生，假使现实残忍，牵手会渡狂奔，安身天地一个，你种出我跟天对衡。差得很异常，任那风沙找无牙章，要你着爱坚强爬起那下胜仗，劫后余生，假使现实残忍，牵手会到黄昏，安身天地一角，你种出我跟天对衡。 听过有周柏豪的最新派台作品，歌名叫做《劫后余生》。姐，今日我哋有嘉宾上嚟，你谂住赠咩字俾佢咧？ 听清楚啦，为难你难舍，想抱紧些。 哇，好犀利啊！大开眼界。 是 啊，好震撼啊！我好喜欢这个 intro。 咁你嗰个女人嗰把声咧， 即系 入边有个女人嗰把声，你觉得点啊？ 系你 啊 嘛？ 哎呀！ 我惊惊问我吓，里边有女人声咩？因为我叫你好 enjoy 听紧嗰啲 instrument 啊嘛，头先一路嗰啲鼓啊嗰啲咁样。 系啊，我哋欢迎今日嘉宾先啦，欢迎威娜。 威娜。系啦，每一次嘉宾上嚟，我哋都会用佢个名咧，去即系为佢写一句说话。 系， 咁所以 好心啊， 多谢你啊，我哋卫兰呢一句咧就系 卫兰嚟难写，想抱紧些啦。我哋直情系写埋出嚟啊！ 呢、這个我记得系听出嚟，好似系一段歌词。 系， 我知道是 Eason 的歌。 Yeah! 你记不记得旋律是怎样的？ 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那 那那那那那 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想知 啊，系讲其实分别嘅时候好唔舍得，好、 哦、 希望个拥抱可以再紧啲。 系啊， 系啦、 啊。好啦，跟住老师变英文啦，试下。 你呢个咧， 你真系想 英文解释？ 呢个想抱紧蛇。 系啊 ，want to hug more。 咁一次个译英文啦，呢、這 个。哦，好啊。 Janice want to. Janice, when Janice leave, you are the subject of the scenario. Yeah, when you leave, you feel. 唔捨得， 即系我走嘅时候，我唔捨得， 系啦，所以你就好想再揽耐啲啦。 哦 ，Yeah，OK，that's cool， 系啦。因为卫兰今日呢一句咧系卫兰嚟兰写想抱紧石， 系 我哋头先就系、是、讲再见好困难啦，系啦，咁所以就叫卫兰准备咗一啲讲道别嘅故事， 系 say goodbye 嘅时候好唔舍得， 系啦。 但系有啲人咧，你系好容易同你哋 say goodbye 噶。 我哋讲咗好难嗰啲先， 系啊系啊， 好难嗰啲，即系唔舍得讲 goodbye， 系啊， 都系嗰啲即系屋企人同埋我啲动物咯，即系我啲 pets，、 啊、 即系我只狗，以前即系佢已经过咗身啦，但系即系好唔舍得佢咯。 嗰时嗰只养咗几耐啊？ 七年咋？呢个英国老虎狗 系 系啊， 梗系因为病所以 系啊，佢有 cancer 咯， 系咯， 系啊，咁诶嗰排就系、是、系即系瞓唔着咯，直头系咁睇住佢。 要用几耐时间先至可以 接受呢件事？ 啊、我两年里边都即系唔可以睇佢啲相咯。 嗯， 一睇佢啲相我就。好好难受咯，同埋我最近养咗一个切割手工咧， 系 唔知道你哋有冇听过 咧？我有见到啊， 即系一个 gecko 嚟嘅，咁佢我哋养咗佢44日，跟住佢就唔知道有一种皮肤病，跟住过咗身都，哇唔知点解好唔开心咯。 嗯，但系点解会拣手工嚟养嘅？ 因为佢哋好得意咯，佢哋系就系好似一个迷你恐龙咯， 耶， 好得意啊！同埋佢哋皮肤好软啊，好 soft， 系啊，又唔恶，又唔咬人，即系系咯。 但系其实一路 keep 住，即系可能同啲宠物道别，你都觉得好伤心嘅时候，点解又会 keep 住想养宠物咧？ 佢哋俾我一种好舒服嘅感觉咯， 嗯， 系啊，即系。而家我又養埋一個 一條蛇 啦，咁佢、我即係抱住掂住佢嘅時候咧，我係好似完全忘記曬所有煩惱咯。嗰、那個 moment 我可以好 enjoy 佢咯。 嗯， 係啊。 你咪會同佢哋傾偈 㗎？咁佢叫 Pollux 啊。係 Pollux。 Hey Pollux, hey buddy, how are you? I'm fine. 係啊。 你先驚佢嘅。 係啊。佢會應你。咁你蛇系第一次养嘅呢一个 系啊，第一次啊。 咁你觉得佢嘅习性各样嘢同你之前养，例如手工或者狗仔，因为即系狗仔、猫仔就好常见啦，但系蛇嘅话就另外一种嘅生态嚟噶啦嘛。 系啊， 你觉得如何咧养蛇嘅话？今次 觉得好好奇，想知道我点样同佢相处咯。因为同猫同狗佢哋好直接啊，即系佢哋会俾啲反应你嘅。 蛇系唔知 道，蛇系唔知嘅，但系佢哋有另外一种方法去俾反应你咯，系、 okay. 唔同咯，系唔同啲咯。即如果你爱上了一个、爬虫类的动物呢，你会喜欢所有的爬虫类动物咯。 Oh, 是啊 okay. 我们问一个人类好吗？ 动物之外 你有没有试过跟你细妹分开的时候你会很不舍得那些？因为我好记得呢，上一次好似访问卫斯嘅时候咧，佢有讲过嘅，佢话你喺屋企咧，佢有阵时都几猛整你嘅，因为你 系 环保小先锋嚟嘅，你会跟住佢后边帮佢熄灯嘅， 系啊系 啊，咁同埋熄完之后咧，又会问你做咩又唔熄灯啊咁样，跟住佢就会同你讲，我而家要翻去噶嘛，咁你翻去时候再开翻咪得咯，即系你知两姊妹之间佢话见面嘅时候就嗌埋啲好无聊嘅偈， 系 啦，但系分开嘅时候又会唔会好唔舍得？你有冇试过？有冇经历过？ 有啊，就是最近即今年一月咧，佢去咗台湾去学国语啦，一个月咁跟住就冇见一个月啦，咁我飞过去探佢咯。我见到佢时候，我想喊咯，即系好挂住佢咯。 啊，一个月咋？ 一个月咋系啊？可能我哋冇分开过咁耐咁长嘅时间咯。 分開一個月算長啦， 一個月 係 長時間， 都算長噶啦，因為我哋都係一齊住噶嘛，平時都。 哦。 佢有冇見到你想喊嗰種感覺？ 都有啊，我哋兩個都互相。 家姐嚟幫我熄燈啊！ 我又熄燈， 我學咗我爹哋以前嘅習慣啦，佢係成日都係咁噶， 即係熄燈呢樣。 即係幫你唔會熄燈。係 啊係啊，成日都要，即係如果冇人喺房咧，佢係要熄咗個燈咯。 哦， 环保是啱的， 环保小先锋卫兰。 One, two, three, four。细细个怕痛不够瞓，却怕把被铺翻两份，更爱去手拖手汗，谁考得高分？你我相亲相拗都趣致不狠，最怕在社会中竞争，更爱在受伤中慰问，那成就互相比较，其实是多心。在一起，遗忘谁受宠，演好各自的戏，找各自福气，谁是你我最爱，才必须去比，完全凭自己起跑线上争气，相约谁约更早。谁受宠演好各自的戏，找各自福气，谁是你我最爱，才必须去比。 听过呢首叫《细细个》啊，系卫兰卫斯合唱嘅。先听一节六点钟新闻报道。 香港本部由海外分部接管事务。强台风莫拉菲逐渐靠近越南中部，当局要求超过57万人撤离。莫拉菲最高的持续风速每小时165公里，预料听朝早登陆。军方出动协助居民疏散，并以沙包加固房屋。受到风暴影响，几百班航班取消，多间学校停课。莫拉菲将会是今个月之内第四个吹袭越南的热带气旋。早前三个风暴导致中部多处严重水浸和山泥倾泻，至少130人死亡，多人失踪。莫拉菲早前吹袭菲律宾的时候，造成至少3人死亡，13人失踪。 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 60% 或者以下。在下午四点，强台风莫拉菲集结在现港之东南偏东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中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渐转多云，稍后有几阵雨，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多云同有几阵雨，随后几日天色好转，早晚稍凉。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是排到去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由于车多，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现在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那段龙尾排到城市花园，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排到去近纪元。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去观塘方向的应该是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另外大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多车的龙尾排到过了太子道东近渔港湾的了。窝打老道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那段慢车龙尾亚街老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繁忙，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和沙头角公路坳下村去沙头角。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当世界休止时， 当世界休止时， 音乐说。 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时间嚟到下昼嘅六点十分啊。 系啦，咁头先咧就同卫兰讲咗呢个难离难舍、想抱紧舍、好难告别嘅故事啦。不过今日都系有新歌嘅。 咁啊，今日咧你带咗你嘅新歌嚟到啦，系啦。咁啊，呢一首叫做《带走你的垃圾》啦。咁咧呢一首歌， 你知唔知啲网友话咧话开头未听呢首歌，只系睇歌名咧，以为你系同呢个郊野公园合作咗一首呢个公民教育嘅歌曲啊？ 环保小先锋 啊！系啊系啊系啊！ 要啲行山人士记得带走你的垃圾啊！ 因为秋天到，大家又行山啦嘛，咁样。 咁啱得咁巧 啫，系啊。咁但系咧喺卫兰姐讲呢首歌之前咧，咁我同阿琼，因为每一次都会估下咧，即系歌手或者音乐单位心目中咧，即系呢一只歌嘅一啲三个最主要嘅 selling point 或者最大嘅特色，睇、我哋估唔估得中。 O、okay, K， 好啊， 系啦， 好啊。 好啊， 我 讲 先啦， 你先啦 ，Lady Space 呢个咧，我系睇嗰个 MV 咧，下低啲应该都系几 die hard 嘅 fans 讲噶。我唔知道，我唔知啱唔啱，因为我 check 咗几条，我以为好似啱，但我惊我睇唔晒。佢话呢一只 MV 咧系卫兰大哥之后第一次有份做戏。因为可能以前喺入边咪嘴或者行下企下嗰啲就喺入边，即系唔系做系啦，但系唔系做女主角做戏，但系呢只 MV 系大哥之后你第一次喺入边有 acting 有做戏，咁然之后大家都话哇，好耐冇见你啲戏突飞猛进到不得之了，因为完全喺你嘅眼神当中睇到对嗰个男人嘅厌恶同埋讨厌同埋冷漠啦，直情有人以为最后你系私解咗佢，摆咗落个垃圾袋。 我以为系会啊，即系嗰个位置我谂下佢个 shot 最尾会点样完咧，咁样 系啦，所以系咪咧？系好惊做咩事害羞啊？ 系咪大哥之后系啦？即系佢估呢一个 之后。 先解答咗呢， 大哥就做大嫂啊！ 系你记唔记得 其实我哋特登想个ending 咧，冇咁即系冇有一个实质嘅 ending 咯，系因为我哋想大家都有自己嘅 open 嘅谂法啦。 系 咁，但系我系即系谂住系即系destroy 咗呢个 relationship 咯。 系 即系因为系一个比喻嚟嘅啫。即所以就是想不是毀滅是完結了這個 relationship 這個關係、 好害怕、你一出現我就已經平時衛蘭和蔼可親了跟住之後見到是、有一種即那個氣氛、用那些色、 所以我想你應該帶著這個表情幫你洗妹熄燈的嘛 是嗎 這個鬼片 live show 來的這套是 你好熄燈啊我想象到这个画面就应 该是这样。都很恐怖啊你说用翻那个 look、啊。在床尾见到卫兰企 度。 是啊。Good night, good night. 是啊这样出现。 过不过瘾呢整个要做戏啊参与拍摄的 MV 的过程。 曲都过瘾的。咁 我初头冇想住是我做即是佢个女主角啦。都有问过不如找另外一个演员啦但是佢说即是尝试下咯。咁其实我觉得都几辛苦讲真的有少少攰嘅因为好沉重啊、即要代入嗰个情绪呢係好 dark 嗰个感觉。 点样帮自己带入佢个角色度啊 其实呢我有邀请过我朋友即係黄君卿啊邓瑞文啊佢哋两个即係喂可唔可以教我一啲俾啲 tips 我啊咁佢哋都话即係諗返起以前过往一啲好好令到你伤心的回忆咯，咁就带入咗呢个角色度，跟住就真系同呢个女主，即系你做女主角同埋个男主角一起想象下一啲一起嘅开心嘅回忆啊，咁嚟到一个 point 就系大家要即系要 break 呢个 relationship， 咁一啲画面啊，总之系要 imagine 好多嘢咯，令到呢个 character 更加真实咯。 你想象咗啲乜嘢？ 哇！想象其实原来我系即系呢个角色系大咗肚，里面有 B B， 但系佢唔知道，跟住喺嗰 moment 就发现原来佢出边有第三者，即系咁样。即系虽然我哋冇摆咗喺个 M V 度，但系用呢啲 stories 嚟帮我即系投入呢个故事度咯。 哦，呢个系 可能身邊朋友的經歷令到你想起，還是可能一些電影的 inspiration 令到你 set 這一個給自己呢？ 很多都是朋友，即是朋友的故事咯。嗯、因為 我自己就 未試過這樣的情況，即是未試過跟一個人一起，那人就出賣我。但是、我身邊有很多朋友都有試過，那我就會用他們的故事as一個 inspiration 咯。 嗯、哦 ，OK。 Yeah。 好啦，咁啊，我又估啦，我估呢一个咧，呢一只歌我听嘅时候咧，有一个位置我系好印象深刻嘅、 嗯， 我唔知呢个系咪一个你心目中谂嘅特色一样啦。我 mark 埋个时间去到第3:50嘅时候， 就系 喺最后一个 chorus 之前嗰个 build up 咧，突然之间咧有一个 distort 咗嘅一个 synth bass 嗰个音啊，就系嗰个啦，嗰、那个我突然之间我第一次听觉得。好 ear catching， 跟住我就翻去，所以点解我记得个时间，因为翻去个位再听，然后就觉得呢一个嘅 design 呢一个位咧 ，build up 嗰个位再推到去你最尾唱嗰种，即系诶走啦，垃圾你个男人咁嗰啲咧，我觉得呢一个嘅位虽然系好 minor， 因为成首歌就 系 嗰个位出现咗一个咁明显嘅，但系我就好中意。 Wow， that's interesting。 系我超级中意嗰个位。 呢、这个系啊 Edward Chan 嘅 design 咯。 哦， 所以要我同佢讲翻，佢一定会好开心，亦都好开心你会留意到呢样嘢咯，因为我哋都对即系呢首歌嘅 range。嘅 placement 都好即系着重咯， 系应该都系咪花咗好多时间，即系同团队嗰啲知道佢哋要做 arrangement， 因为里边都好多唔同乐器声啊、mixing 啊嗰啲咁样。 因为我哋初头写呢只歌嘅时候咧，就好 band sound 嘅，跟住唔知点解慢慢大家喺个 studio 里边咧，即系唔知点解系个 arrangement 变成另外一样嘢，我觉得好 cinematic 咯，即系好似。你會聽嗰啲 soundtrack 係 Joker 嘅 soundtrack 啊，或者 James Bond 個 soundtrack， 你即係有個 trombone 嘅 effect 咧喺背後，其實令到件事仲即係好 epic 咯。 OK， 但係你話一開始呢一隻歌諗嘅時候係 band sound， 因為你都有份同我哋一齊同阿 Eric 同 Aaron 係作曲噶嘛，係啦，嗰陣時係諗 band sound。 嗰時聽到個音樂底就係 band sound， 跟、 okay. 住我哋慢慢即係我作一啲 melody 上去嘅時候咧，就發覺唔係好適合咯。跟、 okay. 住就慢慢即係，我覺得音樂整音樂咧，好似我覺得係好似一條河咁樣咧、嗯，一個 river 咧，你慢慢跟住佢咧，原來佢會帶你一個你想象未想象會去到嘅地方咯。咁所以係一個好organic 嘅 process 咯。 咁因為有你啦，有温漢文啦，有 Eric Chan 啦，你哋三個喺個河當中係點樣嬉戲噶？ 即係點樣玩水法啊？ 點樣玩水？開心向前行。 其實就係我同 Edward 同大部分都係我同 Edward 嘅。咁我哋兩個就係即係大家去互相去 exchange ideas， 可以好感恩同一個咁嘅監製合作啦，因為佢真係俾咗好多空間我去嘗試我真係未試過嘅嘢咯，係啊。 咁我想知道，譬如同佢交流嗰啲，因為我覺得難係難在，譬如曲上面咧，啲音樂上嘅要用口去形容到講到好難噶嘛。咁你同 Eric 之間即係點樣去講，即係哦呢個位用啲乜嘢，即係定點樣？ 佢會有試過一次，就係叫我當我係喺一個舞台劇。 O、okay. K， 唱紧呢首歌，即系少少，即系唔好真系斋唱咯，即系有啲位系好似讲嘢多啲咯，即系 expressive 多啲咯，咁佢就俾咗呢个谂法我咯， 系 去尝试去玩咯， O K， 因为其实讲到我觉得系有啲音乐剧嘅效果，因为歌词个画面感好强啊，所以其实Wyman 填嗰份词咧，即 系 尤其是当中其实好多生活上嘅细节啊。例如有棉組的黑炮啦，即 係 應該講緊條底褲啦嘛，係、 yeah. 好細緻啊！你諗下，即係咁多好多啲 object， 係啊，嗰啲嘢填埋一齊，其實就真係有啲舞台劇嘅效果，就見到你喺度即係幫佢執嘢啦，走啦，你乖啦，你咁樣嗰種感覺。你嗰時點樣同Wyman 溝通嘅？ 我同佢溝通話，其實我想個歌詞係講關於一個男人喺個。關係裏面咧，佢係好自私，成日都擺自己嘅需要先，咁佢就即係放咗即係呢個關係最後，咁我淨係俾咗呢個 brief 嘅概念佢啦，跟住佢就擺咗自己嘅諗法喺裏面咯。但因為呢首歌其實係來自我自己個人嘅經歷啦，咁所以 所以我好想寫關於呢一種即係好好有好唔健康嘅關係裏面點樣走出咯。 嗯 ，OK， 但你話嚟自個人經歷嗰一次，即係大概係點樣？即係可能同隻歌都相近，但係嗰次即係 actually 係點樣樣發生 ？Actually 係真係即係其實我同阿 Edward 開始寫呢首歌嘅時候，就已經發生緊呢件事啦。咁、跟住我錄完就已經完結咗呢個關係啦。 嗯， 係啊。咁嗰陣時就係同嗰個男人一齊，淨係。我想都不是很久的三个月到了、但是这三个月我学了很多东西关于自己和关于我需要什么东西关于什么东西 是最好的。但我就跟他一起的时候就觉得我追求的东西不是最好的。因为他那时候是很不稳定的人。是啊，他很多即是他心理上啊性格上啊即是跟我的价值观很不同啊，所以我们大家都行前不到啊，成日都 stuck 住在这个位置。 Okay. 所以即是我们好像退步这样咯，那我就觉得no way， I have to end this， 我真的要虽然 你同一个人一起的时候呢相處了一段時間，你會開始有啲 attach， 咁你 attach 嘅時候就好似好難去，即係好似喺度忍受佢呢啲態度咧、因為你覺得可能自己覺得孤獨啊，即係好 lonely 嘅時間啊，咁係咯，即係好多呢啲藉口俾自己咯，但係。有一日你就會好醒，有一下你會醒覺咯。 叮一叮咁樣， 你叮一叮 ，like okay， this is not the best， I have to go， 我要走啦，即係咁，所以就完結咗咯。咁我透過呢一個我自己嘅 experience 去擺咗落呢首歌度咯。 佢之後有冇纏住你？ 都有一段時間嘅，咁但我都一路係 ignore 佢咯。 系， 系、啊、 我睇唔出你喺呢方面都几狠心嘅，可以 系咩？ 就好似帮手妹熄灯咁样，熄灯啊！ 熄灯啊！同我一样男人讲你熄灯啊咁样， 冇出人我面前熄灯啊！ 但你话好清楚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嘢嘛？有冇一个例子？其实嗰一样嘢系啲咩咧？你自己发现到？ 即系大家嘅价值观咯，同埋我觉得男人嘅态度咯，即系因为佢系好。即是他是有些壞習慣的，即不講什麼啦，總之是一些不健康的壞習慣，那變成是 我知道去廁所不洗手，現在這個最不健康的了， 去廁所不蓋廁板， 這些現在沖廁不蓋廁板， 不沖涼就躝上床那些 總之他是在他生命裡面他是那樣東西好像控制了他，變成是、okay. 即我見不到一個未來咯跟他、所以就是have to cut it， 跟住中当中咧就谂住好想去救佢，好想去。You can change， you know， you can be better， you don't need this。咁系成日都系想劝佢，跟住佢会又好似又听话啦，跟住又翻去嗰、那个， 同埋会攰噶嘛？应该我觉得，即系唔系系咯？未必净系呢个男朋友，可能以往遇过嘅就系、是、我要做一个角色 take care 你，即系可能系不自觉地有嗰种 mother love 啦。但系慢慢咁女仔都想人锡噶嘛， 系啊，所以就系 work 唔到咯，好明显 work 唔到咯。 咁我估呢一个 behind 呢首歌嘅你嘅亲身经历就系呢一首歌其中一个，你觉得最想俾人知道，因為剛才我可能有幾個噶嘛，呢一個應該就係一個都好想俾即係樂迷知道背後嘅 story 啦。 因為歌詞當中有一句咧話：見到你在搬家，旁人亦在喝彩。 旁人講得似， 即係 when you move away, the people around you say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我覺得黃偉文會嬲死我兩個，將啲歌詞。 黃偉文寫得咁靚，然後我真係用啲咁 layman 嘅英文去。 Run you say yeah， where you move away？ Yeah， that's true。我其實我有幾個女仔嘅朋友咧，之後同佢哋講翻呢件事，其實佢哋都真係氹我好開心。 係 ，yeah， they're like yeah， you did it。 Yeah， 我冇譯錯，真係有 yeah 喺裏邊啊咁。 Yeah， you got it right 。我面對唔到我自己英文啦，對唔住。 點會估到蘇東音樂變成咁樣咧？但我覺得嗰樣嘢就係、是就算係人都好啦，嗰樣嘢係 可能是一個壞習慣啊，或者一種 value 或者一種價值觀，嗯、都是你不喜歡或者覺得有問題掉走佢。我覺得呢只歌都可以、 yeah. 即切合到落去喎、啊。呢、這個 for sure， 因為其實垃圾唔係淨係物質嘅嘢咯，其實係就係、是、即係真係一啲你同佢認同唔到嘅價值觀咯。 嗯，跟住落嚟嘅時間，你會即係 look for 一啲咩咧？係無論係自己個人生活上，或者係喺你嘅 career 上面。 咁我開始同 Edward Chan 咧、嗯，即係音樂上就開始咗一個四首嘅 project 啦。咁我哋睇一齊寫、一齊監、一齊編。咁好 excited for 呢個 project 啦。咁、嗯我自己覺得即四首歌咧，即係唔係一個聯繫啊，即係唔係一個 連續 嘅嘢，係、嗯、四種唔同嘅感覺同埋嘅氣氛。 咁、嗯、啊，所以呢一首歌大家聽完之後就舒服曬啦，係、 嗯、 啦，衝住個涼聽啦，可以 記得熄燈同埋抌垃圾， 仲有一個環保嘅人啊！ 我哋歡迎今日環保大使威林， yeah! 多謝威林，多謝你。 Thank you. 大家行山都記得帶走你的垃圾啊！ Amen. 拜拜。 走吧，別留下你掃跑。從光之後，沒人用你燈泡。从未求善养，请你收好你银包。收拾用面做那黑炮，这生物极难公教，因我如何厚待到不见效。音乐近来就觉很早，曾经亲密，现时就似打搅。情话无誓约，你不将我言意苦恼。那天珍贵到像信物，如今讨厌到像废物。原来若你话会变，但我都没有福等这日。真心已不再剩下包装盒里面的你，已去了共他嬉戏。谁还要留住你的吗？带走伤害，带走你的爱，我很骄傲，我不叫乞丐，能为求恋爱，情完全不爱，可爱的你，可恶的你，也掉进垃圾袋。去吧去吧，擦眼也别留下，别再扮愤怒对着我碎掉一个吉他。曾经珍贵到像信物，如今讨厌到像废物。谁又要为了爱没有泡沫，自操没原则。先走这关系入面，试过更幸福的我，不用谁陪同来证实。 爱的你，可恶的你也掉进垃圾袋。走吧走吧走吧走吧，你错身边，灵魂也走，反正不在。 六点半新闻之前，香港有卫兰嘅新派台作品，歌名叫做《带走你的垃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今个星期五起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即使每台由最多四人增至最多六人，酒吧、夜店或者夜总会由每台最多两人增至最多四人。呢一啲处所嘅入座率最多七成半，可以营业到凌晨两点。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市民在這些處所只可以在餐台飲食，離開餐台就不得飲食，並且要戴口罩。政府將會長期設立四個社區檢測中心，地點分別是香港島、九龍、新界東和新界西。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招標工作即將展開，暫時未有詳細選址。中心主要有兩方面的用途，包括為市民日後跨境旅遊提供付費檢測服務，以及當有小型爆發的時候，為市民願檢盡檢。汇控公布第三季盈利13.5亿美元，按年下跌54%，按季急升近6.1倍。期内列账基准除税前利润降至30.7亿美元，按年下跌36%，按季上升1.8倍，较市场预期好。汇控行政总裁祁耀年在第三季业绩报告中提到，虽然经济环境挑战重重，但集团季内资本和流动资金比率进一步增强。他说是否就今年派发一次股息，要视乎出年年初的经济状况以及征询监管机构的结果而定。集团预计是否派息会在明年2月有最终决定，并在发表全年业绩的时候一并公布，亦都预期同时披露集团明年和往后经修订的股息政策。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渐转多云，稍后有几阵雨，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多云，同有几阵雨，随后几日天色好转，早晚稍凉。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安定村对开快线有意外，龙尾近入境事务大楼。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安定村嘅快线有意外啊，塞到入境事务大楼。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天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塞到香港仔隧道嘅香港仔入口。咁现时香港仔隧道北行红隧方向要实施间歇性通车嘅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交通几好嘅，系尖沙咀线多车，龙尾去到落山道；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喺沙福道；龙翔道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龙尾喺将军澳电话机楼。港岛路面咧，而家铜锣环大坑道近住春晖台嗰段，来往方向都分别多车啊。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近住皇后大道东一路去到东山台段咧，现时交通都系繁忙噶。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一路去到新蒲岗太子道东油站，亦都系多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係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門診、私家醫院或診所，主動向醫生提出進行由衛生署免費提供的冠狀病毒檢測服務，將樣本交去指定收集點，或者利用收費的上門收取樣本服務， 及早檢測，推前診斷。 老公，今日陪仔仔参加朗诵比赛，佢攞得亚军咋？ 咁叻啊！我好满意啊！ 我就觉得可以再好啲咯，不如搵个老师再操下。 拎到亚军，表现已经好好啦。性格能力人人唔同，父母应该引导子女发挥所长，最重要系佢有兴趣。你睇，自从参加咗朗诵比赛，佢成个人自信咗啊！ 咁又系， 成长非比赛， 孩子需要爱。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骚动音乐有谁冠名？ 做咩差人个名啫 ？Sorry， 人哋系共鸣，我哋系冠名冠名冠名冠名冠名。等紧你冠名赞助故事俾我哋听真啲。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有谁冠名？ 冇错啦，嚟到有谁冠名呢个环节。 系啦，电话号码。 1872388，而且网上 IG 或者 Facebook 你 search 呢个骚动音乐都会揾到我哋，咁可以将你嘅故事咧 send 嚟俾我哋，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系啦，等你冠名赞助故事同埋一首歌俾我哋。 系啦，任何范畴嘅爱情、事业啊，你嘅青春岁月过去，或者有一个人你想起好想送俾佢都得嘅， 鬼故事都得噶。 电话号码1872388可以打电话嚟啦，同埋头先讲嘅途径可以分享你嘅故事啊。咁呢个时候咧，已经有第一位朋友准备好冠名赞助故事俾我哋，我哋先听佢嘅电话先。喂 ，hello，hello， 喂 ，hello， 手动音乐系啊，点称呼啊？ 我叫阿四啊， 四哥， 四哥 系啊， 系 谢贤啊， 冇咁讲， 好霸气，四哥你好啊。 今日你冠名赞助咩故事俾我哋手动音乐呢个节目咧？ 咁今日我讲呢个故事咧，就同我一个朋友有关嘅。咁事缘咧就因为咧呢个朋友咧，咁佢而家咧就工作关系，咁佢就会去外国，即系去欧洲边发展嘅。 呢个系你嘅咩朋友咧？ 系咯， 呢个系我中学嘅同学嚟嘅。 嗯， 咁我记得我初识佢应该系 form three 嗰阵啊，咁佢叫阿伟嘅系。咁我 form three 我就冇乜嘢啦，即系人一个咁啦。咁就即系总之因为唔同班嘅嗰阵系，咁就即系大概知道呢个人咁隔篱班咁样，咁跟住 form four form five 开始就同班啦，同佢，咁即系开始觉得唔对路啦。 点解 呢条友读书咁鬼劲嘅？点解？ 唔系四哥啊，喺学校里边咧读书劲咧，其实都唔系一个好不可思议嘅事情嚟噶啫嘛。讲到好似佢鬼上身咁啊！ 唔系佢系因为佢之前系唔系即系咁犀利嘅。咁我突然间去到方法咧，开始即系分个科嘛，嗰阵即系文科、理科咁样啦。 系 佢读理科嘅，咁突然间就好似大爆发咁开咗窍咁佢，基本上每一科都好犀利嘅。咁而其中咧最劲咧就系 cam， 咁佢夸张到咩程度咧？就系佢嗰阵咧，中学嘅时候已经睇紧大学嘅嗰啲教科书啦。嗰阵，即系佢咁跟住咧，咁就会考啦。咁佢30分啦，7 A 啦，系咁佢就拔尖，即系通常即系你知拔尖嗰啲会拣啲，譬如即系医科啊、读 law 啊、business 嗰啲啦。咁佢因为太中意 cam 佢就拣咗中大嘅化学系，咁即系拔尖啊，读个 cam 咁样嘅。佢系 你嘅语气当中点样会排藏着一丝嘅？佢有冇搞错啊？其实系点嘢喺度？你个朋友嘅梦想去支持佢咯。 即可能即系同大家嘅即系嗰个期望，即系有啲唔同啊！即系好多人都系谂住诶读嗰啲即系神科咁样啦。咁佢就唔系，因为佢好中意 cam 嘅科咁就。咁跟住然后，因为拔尖系 form 即系拔尖走噶嘛 ，form 即都仲系同我同班嘅。咁嗰阵咧就同一齐就搞学生会啊嗰啲嘢啦，即系有一齐教呢啲活动咁样嘅。咁嗰阵咧就有个奇景嘅，就系咧我哋每日咧学生会嗰个会室咧都会塞满人嘅。 吓， 全部咧就喺度抄功课，就系抄佢嘅功课。 最惨系咩？你抄咗一年啊 ，form seven 嗰年抄唔到。 系啦，冇错啦，呢、這个真系好鬼惨。本来嗰年真系试住一条友就无依无靠，咁我就即系 form seven 就靠自己啦。咁好彩， 即系唯有考得好坎坷咁样，系唯有靠自己啦。 但系都好彩，都掹车边咁都即系都入到大学。 嗯， 咁跟住我大学咧就我嘅。即係 first choice 就係 physics 啦，咁就唔得，因為即係成績就唔夠啦。咁跟住咧就跌咗落去中大嘅化學系咯，咁佢又冇做同學啦。 同埋你聽唔聽到佢話用跌咗落去化學系啦？咁然後佢個7A嘅 friend 咧係主動揀化學系啦，嗰個 contrast 幾大？ 我頭先就覺得呢個位好詭異。咁我想問之後你哋就喺大學再相見啦，係咪啊？ 係啦，咁我哋喺大學就即係再相見咁樣，咁即係佢就係、是。即係讀書好勁嗰啲啦，咁我咧就係嗰啲即係玩到即係唔即係我咩都玩嘅，即係譬如即係我即係宿生會啊，跟住又玩即係譬如上妝啊，即係 O cam 啊嗰啲，又識下女仔啊咁樣嗰啲，即係基本上大學做到嘢我都做曬咁滯啦，除咗讀書之外， 但係都抄功課啊，同一科嘛， 咦係喎， 係啦，咁好彩咧，佢就同我同一科嘅，我相信咧佢教授我化學知識嘅咧係多過我啲化學嘅教授教授嘅化學知識嘅。 好嘢啊！ 其实你有冇俾学费佢啊？四年嘅学费，你咪应该俾翻三分一佢。 其实我觉得真系呢、這个友情嘅信用卡真系碌爆晒，因为其实我系嗰阵系真系好颓嘅，即系读大学嗰阵，即系基本上我可能一个 sem 上嘅堂咧系十只手指数得晒，跟住然后咧就是、考试之前咧就会揾佢恶补咁样咯。 我可唔可以问一下咧，佢教得好唔好啊？即系佢系会令你 pass 到啲考试嗰啲嘅？ 嗱咁系啦，呢、這个就我正想讲嘅嘢啦。咁咧有两件事咧特别深刻嘅印象嘅。咁、第一件事咧就系、是、咧，我嗰阵啱啱 year one 啦 ，sem one 咁样啦，即系啱啱入大学，咁就唔知道，譬如啲 course 有几难啊，有几深咁样啦。咁就又唔识死啦，又唔上堂啦。咁咧我有一个 course 咧，系好似成个 sem 可能即系上咗唔够五堂嘅，咁跟住就 file 咯。咁即系第二日就 file 咯，跟住我前一晚咧。因为我哋两个有住宿嘅，咁我第一晚就揾佢，咁就问佢喂可唔可以教我啊？嗰阵我好记得系大概系十二点到啦， 即系第二朝， 第二日要考试，你前一晚都七八点去揾人啊，都唔系， 冇错啦，系十二点先揾佢嘅。咁佢其实佢教得好好嘅系，即系佢系即系用佢嘅方法同埋即系用佢嘅知识系即系教到你明为止嘅，佢系会同好有耐性。但系咧嗰次咧都反魂不顺，我系 fail 咗个课嘅。 合理啊！如果能够一晚教到屈，唔使上堂啦，其他人都。 同埋，我相信好多听众会嚟问我哋，你嗰位同学补习收几钱啊？ 咁跟住咧，第二件事咧就是、我 year three 嘅时候，咁因为我即系第一次舐过嘢啦，就知道喺原来前一晚咧。要揾佢系唔得嘅， 唔系啊，四哥啊，大学 year three 先知呢个道理，会唔会轻微有少少迟咁解咧？ 其实咧，其实我想讲咧，真系咧，如果冇佢嘅话咧，我应该系大学毕唔到业嘅，应该都唔系应该，我几肯定大学毕唔到业。 系啊， 系year three嗰次咧就系点咧？又系嗰次仲夸张，好似我系上一堂，即系第一堂去听，即系佢要即系点样评分啊，即系 final 几时考啊 ，exam 几时考嗰啲咁样啦。上咗第一堂之后就一堂冇上过成个 course， 咁跟住后咧，咁我因为经过第一件事之后咧，咁我就醒咗啦，咁咧就考试之前我一个礼拜咧，我就已经开始 reserve 咗佢，就叫佢教我即系个 course 读嗰啲嘢咁啦，跟住我嗰个 course A 埋咗最尾， 哇！ 所以佢系真系好犀利，即系当然我都几聪明嘅，我都觉得。咁但 喂呀，呢个位唔可以咁样赞自己噶，四哥。 但系佢。但系佢真系教得好好，同埋好有好心机，即系都唔即系唔介意我咁样，即系成日都揾佢啊咁样。 生死与共嘅革命情谊喺个， 拯救咗你人生。 系啊， 系啊，同埋其实我觉得佢有另一样嘢咧，都好影响到我嘅，就系即系因为其实佢毕咗业之后，佢都系做翻即系同即系科研啊，即系研究相关嘅工作咁样啦。 系 咁，其实佢对呢、這个即系科学嘅态度咧，系好即系启发到我嘅。因为其实咧，讲翻我而家咧，其实我而家都系从事紧类似嘅工作嘅，即系我都系做紧啲研究 related 嘅工作嘅。 哦 ，OK。 但系你嘅化学知识足够。 我所以，我研究咧就唔系化学嘅，咁我就跳槽去做其他嘅研究。 咪咯，冇人教咯。 担心 系啊， 咁嗰阵大学三年冇乜点读过乜嘢。 但系佢继续研究。周星星同学呢、這个实验好危险噶。 咁所以跟住哦係啦，咁就即係其實佢對科學嘅態度咧係即係都好啟發到我嘅。佢講一樣就係話佢希望即係佢嘅理想咧，就係可以用科學嘅精神去解決即係呢個世界上嘅問題。 哇！ Okay. 即係有種拯救人類嘅嗰種嘅 心態咯， 係啦，我都希望佢可以成功啦。咁跟住即係其實佢係即係 最起碼佢拯救咗你啦，係咪？ 係啊，冇錯。 拯救人類之前，佢都拯救咗你啊！ 救得救得一個真係。 但係我想問，而家你個朋友佢即係決定要離開香港嘅原因係因為？ 因為佢喺歐洲嗰邊，就佢喺波蘭嗰邊，即係有份即係又係 research 即係。realist 嘅工作，咁就即系请咗佢，咁佢就去咗嗰边度做研究咁样嘅。 嗯， 哇，咁你今日拣嚟嘅呢一首歌系咪都好代表到你同佢嘅故仔咧？ 系啊，呢个咧就系我同佢嘅另外一个嘅小插曲，即系一个即系件都几特别嘅事嚟嘅。呢首歌，因为咧嗰阵咧我同佢喺化学系嘅时候咧，即系我冇唔读书啦，咁就即系同佢喺读书上面可能都。即系冇乜太多嘅即系回忆啊，或者咩，除咗佢教我嗰啲嘢之外，咁最大回忆咧就系我同佢参加过一个化学系歌唱比赛。 哦，又系歌唱比赛喎、 啊。系啦，咁就我同佢合唱嘅呢一首歌系，咁而呢首歌咧系令到我哋一个同学咧嘅身体咧少咗部分嘅。 吓、啊， 系啦，点解咧？因为咧就系话，即系嗰阵即系大家同我，阿四参加歌唱比赛喎、啊，去咁跟住，然后其他同学就话，哇，唔系啩，阿四去比赛。佢攞到奖我就切乜嘢啦咁样，跟住我哋真系攞冠军， 好少人参加 嘅，系冇错。咁所以我哋归纳，即系我哋归纳咗点解我会赢嘅原因，就系对手比较弱同埋比较少。 人哋有上堂啊，四哥唔上堂练歌啊，攞咗冠军。 咁你合唱嘅呢一首歌系边一首啊？ 就系、是、Shine 嘅燕尾蝶。 哦，有冇原因拣呢只歌啊？嗰阵时你哋两个参赛嘅时候。 因為其實我哋兩個唱歌咧都唔係話太叻嘅，咁跟住就揀啲音域啊嗰啲即係自己 handle 到嘅歌啦，咁跟住又揀嚟揀去就呢首好似都 OK， 即係問問馬，即係練下都 OK 嘅咁樣咯。 係， 咁就最後就揀咗只歌，咁其實都係諗住去玩下嘅啫。咁跟住就點知道咪贏咗啦。 我頭先以為佢哋會唱羅文嘅， 點解啊？ 咪光加熱就等於火，火加光就等於我，感覺就好化學啊！呢首歌。好， 你唔使理佢噶。 系啊，我哋翻嚟啊呢一首作品，最后咧，我哋好，其实呢个故事应该系感动噶。 系啊， 本来因为个机体有啲唔好学坏嘅故事成分喺当中，就嚟揾到今日多谢四哥阿四啦，顾名赞助咗呢一个故事俾我哋啦。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拜拜。 那些胭脂色的香槟色的伸手可折的段段艳遇，处处有艳都放在眼前，害怕彩花天黑路远，情愿对路边灯饰眷恋。那些玻璃上的水晶雕的一足即碎的，逐步逐步进占世界，通向没有缘，地厚天高如寂寞难免，谁家有后院修补破损。燕尾蝶疲倦了，在伟大布景下，这地球若果有乐园，会像这般吗？摘去鲜花，然后种出大厦，层层叠的进化，摩天都市大放烟花，耀眼烟花，随着记忆落下，繁华像幅广告画，蝴蝶梦里醒来，记不起对花蕊的牵挂。的天边飞的不知所措的，渐渐熟习世界会变，不再受惊怕，为免牺牲，情愿被同化，而使到闹市找一个家。燕尾蝶存活了，在发射塔之下，这地球若果有乐园，会像这般吗？摘去鲜花。 听阿 Shine 嘅呢首燕尾蝶啊，多谢阿四分享佢嘅故事俾我哋听下。 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有谁冠名？ 电话号码1872388，等你哋继续打电话嚟分享你嘅故事俾我哋听嘅。呢、這个时候我哋接今日第二个电话啦。喂 ，Hello，Hello，Hello， 你好，点称呼？ 阿俊啦、 啊。Hello， 阿俊你好。 阿俊，今日你想冠名赞助咩故事俾我哋骚动音乐呢？ 我想讲一个关于我同我嫲嫲嘅故事。 系系， 想讲下我嫲嫲先啦，介绍下。 嗯， 佢系好可爱嘅一个老人家啦。佢其实记性唔系太好嘅，咁可能一句说话会系咁不断咁重复啦。即系譬如我同佢食饭，佢可能会成餐饭会不下几十次咁样叫我食饭啦，夹餸啦，饮咗汤未啊咁样啦。 系， 亦都试过系佢直头我有一次系食完饭，我坐开睇电视，佢甚至乎系唔记得咗我已经食完饭咯。佢会问我：咦，做咩唔食饭，坐咗开嚟嘅咁样啦？ 咁通常你嘅反应会系点样样？ 通常都话我食咗噶啦，得啦，食咗啦 ，OK 噶啦咁样啦。同埋嫲嫲佢其实个广东话唔系太流利噶，咁佢系其实主要系讲潮州话嘅。我通常淨係頭幾句會聽得明佢講咩囉，咁之後嗰啲其實可能一大串嘢我唔係好明佢講咩，咁我通常都係可能微笑啊同佢點頭啊咁樣囉。 係 咁雖然聽唔明啦，但係就即係都會知道佢係好錫我哋屋企嗰一份。 嗯，但係嫲嫲係唔識聽廣東話嘅。 佢識聽嘅、哦、但係但其實佢耳仔唔係咁好啦，咁、記性亦都唔係好啦，咁所以通常你要讲几次可能佢先至会明囉。咁咁其实我屋企都算一个几大嘅 family 啦。我哋几个 family 就会系每隔两个星期就会去同嫲嫲食饭嘅。 都几密喎、啊、都算系。 但呢、這个但呢、這个故事其实系去到2011年啦呢件事。 嗯系。 2011年之后因为当日应该常系要去同嫲嫲食饭啦，但系因为当日嘅下午咧，我女朋友就有啲扭计，有啲拍电器咁，当日要陪，即系我要陪女朋友嘅屋企人食饭，佢想我系陪佢屋企人食饭，咁我就缺席咗同嫲嫲食呢餐饭啦。但系正就系缺席咗呢一次呢餐饭咧，就成为咗一个几大嘅遗憾，因为呢餐饭之后其实过咗几日，嫲嫲就已经离开咗咯。 哇 ，OK， 吓， 系真系好大嘅遗憾。 一定是很不开心的，其实我没有去责怪我女朋友，也都没有责怪任何人。 嗯， 我觉得这样就算责怪都没什么意思，就是我会想假如我当日是有去跟妈妈吃饭， 嗯， 那其实可能我都到头来可能我都会反为责怪自己，我当日啊我就又是整正是懂得吊望着她，即是又没有揽下她，又没有锡淡她，那即係其實一樣會係有一樣會咁樣喺度會遺憾啊！即係又責怪邊個都好似冇乜意思咁。 好好嘅人生觀啊！ 係咯，嗰陣時你係大概幾多歲啊？即係嫲嫲走嘅時候， 嫲嫲走其實都廿十幾歲噶啦， 即係啱啱出嚟做嘢冇耐嗰啲年紀。 做咗幾年咁樣咯。 咁但係嫲嫲其實喺你由細到大當中，佢算唔算係即係湊住你大嗰種？因為有係即係有唔同啊，有啲嘅可能即係爸嫲嫲啊、公公啊、爺爺嗰啲係由細會湊大嘅，有一啲就唔係啦。可能即係間唔中翻去食飯，你同嫲嫲嘅關係係屬於邊一種咧？ 我哋住好近嘅，其實我基本上每日即係翻屋企都會經過佢屋企先，都會望一望打招呼，基本上每日都會見。 哇，咁真係好親㗎喇，真係。 但我想話除咗即係可能最後呢次食飯嘅遺憾之外，你有冇記得由細到大同嫲嫲一齊生活嘅時候都有啲好印象深刻嘅故事㗎？ 都有嘅。佢即係佢自創老人家呢，佢會即係佢錫我哋方法好直接囉，佢會係選擇會成日靜靜雞俾啲錢我哋買嘢食， 係啊， 係啊，係啊，係啊，係 啊， 係 啊， 係啊，佢會 俾零食啊，俾錢啊，都係啲阿爸阿媽俾嘅嘢。 其實我有俾翻佢嘅，我話唔使啦，我依家有做嘢噶啦，但係都得啦，俾你啦，俾你啦。 哦，系啊，這个可能真系老人家去叫做锡一个可能孙嘅一个方法咯，我都觉得系。 根据我阿爸嘅讲法系咧，佢系将佢细个时候冇嘅嘢俾你啊，即系佢哋细个时候可能冇钱，可能冇咁多零食，冇咁多玩具，佢咪想好将佢以前冇嘅嘢俾晒你啊。 系因为我阿嫲都咁对我噶。 系啊，佢一听到如果我话个即系有一味餸可能好中意食啦，跟住佢就攞个汤壳出嚟拍我记得好似系类似卤水鸡翼嗰啲咁样，跟住佢就将屈咗好似十只鸡翼落个嗰度。咁 样阿仔咁中意食多啲啦，咁样样 系啊系啊，诶食啊食系就咁食多啲啦，系咁。 咁啊，今日阿俊嘅呢一个故事，你拣咗一首点样样嘅歌去配合翻呢个故事咁样样咧？ 我拣嘅歌都系好直接嘅，写埋个歌名。 系， 我想拣 Sammy 郑秀文最后一次，就可以希望当系补偿翻同妈妈食嘅最后一餐饭。 你会唔会喊噶？听到呢只歌？ 应该都唔会嘅，都应该控制到嘅。 匿埋喊冇问题噶，系啊， 我哋唔知啊，系我哋会收咗线先播，所以你唔使惊噶。 多谢阿俊， 多谢你分享呢个故事，阿俊。 好，多谢你， 拜拜。 的心感情换得穿，即使眼光勉强的带到别处，想起你的好处，想起那些相处，令我连叹气也没法自愈。讲不惯的心中情谈不尽，演不惯的这处境失去自控。不止你不相信，即使我都不信，为你连两没法相拥。如果这阙歌将要对你唱最后一次，如果将这种感觉对你说最后一次，情感会更加真挚，连呼吸也不可以，犹如体缺后没法停止。如果这眼睛将要对你看最后一次，如果将这生恋爱对你爱最后一次，时光会更加真挚，回忆都更加精致，然而为你而难过不已，不止这一次。讲不惯的心中情谈不尽，演不惯的这处境失去自控。不止你不相信，即使我都不信，为你连两臂也没法相拥。如果这阙歌将要对你唱最后一次，如果将这种感觉对你说最后一次，情感会更加真挚，连呼吸也不可以，犹如体缺后没法停止。如果这眼睛将要对你看最后一次，如果将这生恋爱对你爱最后一次，时光会更加真挚，回忆都更加精致，然而为你而难过不已，不止这一次。 冠名赞助故事俾乜嘢 啊？我真系睇唔到啊，大佬！ 如果头先嘅冠名引起你嘅共鸣，令到你想冠名引发其他人嘅共鸣， 我知声空白短信啊嘛， 唔系啊，空白短信，我点知你想讲咩啫？将你嘅故事 send 嚟骚动音乐 IG 或者系 Facebook 专页。又或者而家打电话嚟1872388，此时此刻等你冠名。